《资治通鉴》卷第47，汉纪39，肃宗孝章皇帝下。元和二年春正月已酉，诏曰：令云，民有产子者，复勿算三岁。金珠怀妊者，赐胎阳谷人三壶，复其夫勿算一岁，铸以为令。又诏三公曰：安静之力，捆臂无华，日计不足，月计有余。如襄城令刘方，利民同生，谓之不凡，虽未有他意，私意殆尽之矣。夫以苛为察，以克为名，以轻为德，以重为威，四者或兴，则下有怨心。吾诏书朔下，官盖皆道，而吏不加治，民或失职，其咎安在？免思旧令，趁朕一言。北匈奴大人车立捉兵等往来入塞，凡73倍。使北虏衰耗，党众离叛，南部攻其前，丁陵寇其后，鲜卑击其左，西域侵其右，不复自立，乃援引而去。南单于长死，单于汉之子宣立，为依徒于驴低单于。太初立施行100余年，立稍后天，上命智力编新李凡等宗教其状，作四分立。二月甲寅，使施行之。帝之为太子也，授尚书于东郡太守汝南张仆。丙辰，帝东巡，姓东郡，引仆及门生秉郡县院使并会庭中，帝先备弟子之仪，使仆讲尚书一篇，然后修君臣之礼，赏赐书特，莫不沾洽。行过人城，幸正君舍，赐尚书禄以终其身。时人号为白衣尚书。乙丑，帝耕于定陶，辛未姓泰山，柴告代宗，晋姓奉高。壬申，宗嗣武帝于汶上明堂，丙子赦天下，晋姓济南。三月己丑，姓鲁，庚寅，辞孔子于阙里，及72弟子。作六代之月，大会孔氏男子20以上者62人。帝谓孔熙曰：今日之会，宁于清宗有光荣乎？对曰：臣闻明王圣主莫不尊师贵道，今陛下亲驱万圣，汝临敝礼，此乃崇礼先师，增辉圣德，至于光荣，非所敢成。帝大笑曰：非圣者子孙，焉有私言乎？拜西郎中。人臣，帝姓东平，追念献王，谓其诸子曰：思其人，至其乡，其处在，其人亡，因气下沾巾。遂幸献王陵，辞以太牢，亲拜辞座，哭泣尽哀。献王之归国也，票骑府吏丁木周许以献王爱贤下士，不忍去之，遂为王家大夫数十年，世祖及孙。帝闻之，皆引荐，即悯其焉制， 且欲扬献王德美，即皆擢为议郎，以位姓东阿，北登太行山，至天井关。夏四月乙卯，还宫。庚申，革于祖拟。五月，徙江陵王宫为陆安王。秋七月庚子，诏曰：春秋重三正，慎三微，其定律无以十一月、十二月报求，只用冬初十月而已。冬，南单于遣兵与北虏温于独王战于涿邪山，斩获而还。武威太守孟云上言：北虏以前计和亲，而南部复往超略，北单于为汉欺之，谋欲犯塞，为移还南所略牲口以慰安其意。召百官议于朝堂，太尉郑弘司空第五轮以为不可许，司徒桓舆及太仆袁安以为当与之。弘因大言激励舆曰：诸言当还牲口者，皆为不忠。舆廷斥之，轮及大红炉为标，皆作色变容。司隶校尉举奏弘等，弘等皆上印受谢。诏报曰：九议臣制各有所制，改事以一从，策由众定。隐隐侃侃得理之容，寝莫一心，更非朝廷之福，君何忧而深谢？其各官旅。帝乃下诏曰：江海所以长百川者，以其下之也。稍加趋下，尚何足病？况今于匈奴君臣分定，慈顺曰明，贡献累至，岂宜为信，自受其屈？其斥度辽及领中郎将庞奋被故南部所得牲口以还北虏，其南部斩首获牲，记功受赏，如常科。三年春正月丙申，地北巡，辛丑更于淮。二月乙丑，敕侍御史司空曰：方春所过，无得有所伐杀，车可以隐蔽，隐蔽之，飞马可绰解，绰解之。戊辰，进幸中山，出长城，癸酉，还幸袁氏。三月己卯，进幸赵，辛卯，还宫。太尉郑弘朔臣侍中窦宪权势太盛，言甚苦切。宪疾之，会弘奏宪党尚书张林、洛阳令杨光在官贪残，书奏立与光故旧，因以告之。光报宪，宪奏弘大臣漏泄密事，帝节让弘。夏四月丙寅，收弘印绶，弘自缢廷尉，诏敕出之，因起骸骨归，未许。并睹尚书陈谢曰：窦宪奸恶，冠天达地，海内疑惑，咸于极物，谓宪何数以弥主上？近日王室之祸，秉然可见。陛下出天子之尊，保万世之作，而信谗佞之臣，不计存亡之机。臣虽命在鬼客，死不忘忠。愿陛下诛四兄之罪，以验人鬼分节之望。帝省章，遣医侍弘病， 毕至以薨，以大司农宋游为太尉。司空第五轮以老病起身，五月丙子赐册罢，以二千担俸终其身。轮奉公尽节，言事无所依为，性志却少文采，在位以真白称。或问轮曰：“公有司乎？”对曰：“昔人有欲无千里马者，吾虽不受，每三公有所选举，心不能忘，亦终不用也。若是者，岂可谓无司乎？”以太仆元安为司空。秋八月乙丑，帝姓安邑，官延迟。九月还宫。稍当羌糜吴，复与帝好吴及诸种反。好吴先侵入，叩陇西界。都封院李章追之，生得好吴，将一郡。好吴曰：“独杀我，无损于羌，承德生归，必息罢兵，不复犯塞。”陇西太守张纡放遣之，羌即为解散，各归故地。糜吴退居河北归义城。疏勒王忠从康居王借兵，还据损中，遣使诈降于班超。超知其奸而委许之，中从轻骑一超，超斩之，因击破其众，南道遂通。楚许太后薨，诏改葬楚王婴，追爵谥曰楚厉侯。帝以颍川郭公为廷尉，爵玉断行多以金术。条诸众文可从轻者41，奏之，是皆施行。博士鲁国曹褒上书，以为一定文治铸成汉礼。太常朝刊以为一事大典，非褒所定，不可许。帝之诸如居銮，难与图使。朝廷礼宪已以实力，乃拜褒侍中。玄武司马班固以为以广集诸儒，共议得失。帝曰：“晏言坐设道边三年不成，会礼之家名为聚讼，互生一意，比不得下。昔尧作大章，一揆足矣。”章和元年春正月，帝诏褒，授以叔孙通《汉仪》12篇，曰：“此志散略，多不合经，今宜依礼调正，实可施行。”护羌校尉傅玉欲伐稍当羌，为其心降，不欲出兵，乃牧人斗诛羌胡。羌胡不肯，遂复叛出塞。更衣糜吴，欲请伐诸郡兵数万人共击羌，未及会。三月，欲独进军。糜吴闻之，喜卢落去。欲遣精骑3000穷追之，夜至三都谷，不设备。糜吴袭击，大破之。杀狱及力士880人，及诸郡兵到，羌遂隐去。诏以陇西太守张纡为校尉，将万人屯临羌。夏六月戊辰，司徒桓于冕。癸卯，以司空元安为司徒，光禄勋任伟为司空。伟光之子也。齐王晃及弟立侯纲 与母太姬更相诬告，求七月癸卯，召贬谎爵为芜湖侯，削冈户三千，收太姬喜寿。壬子，淮阳请王丙薨。鲜卑入左地，击北匈奴，大破之，斩幽流单于而还。羌豪糜吴复与诸种寇金城塞，张纡潜从事河内司马防，与战于牧城谷，糜吴兵败走，因义使欲降，纡纳之。糜吴将人众亦临羌，纡设兵大会，施毒酒中，伏兵杀其酋豪八百余人，斩糜吴头以祭富裕众，复放兵击其余众，斩获数千人。糜吴子糜唐与诸种解仇，结婚交质，据大小鱼骨以判，种众赤盛，张纡不能治。壬戌，诏以锐物仍吉，改元张和。是时，京师四方屡有嘉瑞，前后数百千，言事者咸以为美。而太尉院平陵河场独恶之，谓宋游元安曰：“夫瑞因医德而至，灾异原正而生，今一鸟翔于殿屋，怪草生于庭际，不可不察。”尤安惧不敢答。八月癸酉，抵南巡，戊子，姓梁，以未会，姓沛，日有食之。九月庚子，弟姓彭城，辛亥，姓寿春，复封富陵侯延为富陵王。己未，姓汝阴。冬十月丙子，桓公。北匈奴大乱，屈兰楚等五十八部，口二十八万，以云中、五原、朔方北地降。曹褒依准旧典，杂以五经趁记之文，撰赐天子至于庶人，冠婚吉凶终始制度，凡百五十篇，奏之。帝以众论难依，故但纳之，不复另有司评奏。是岁，班超发于田诸国兵共二万五千人击杀车，秋辞王发温宿、孤墨、魏头兵和五万人救之。超召将校及于田王议曰：“今兵少不敌，其计莫若各散去。”于田从事而东，长史亦于此西归，可须夜鼓声而发。因还所得牲口，秋辞王闻之，大喜，自以万计于西界遮超。温宿王将八千计于东界教于田。超之二鲁已出，密召诸部勒兵，持赴杀车营，胡大惊乱，奔走，追斩五千余级，杀车遂降，秋辞等因各退散，自是威震西域。二年春正月，济南王康、富陵王延、中山王燕来朝，上姓宽仁，笃于亲亲，故叔父济南中山二王每朔入朝，特加恩宠，及诸昆弟并留京师，不遣救国，又赏赐群臣过于制度，苍躺为虚。何敞奏祭宋游曰：“必年水旱，民不收获，凉州原边家被凶害，中州内郡公私决节，此时损善节用之时， 国恩负债，赏赖过度，但闻蜡赐自郎官以上，公卿王侯以下，至于空劫躺藏，损耗国资，寻公家之用，解百姓之力，明君赐赖已有品质，忠臣受赏亦应有度，是以夏禹玄圭，周公叔伯，今明公位尊任重，责身负大，上当匡正纲纪，下当济安源源，岂但空空无为而已哉？宜先正己以率群下，还所得赐，因臣得失，奏王侯救国，除怨诱之尽，节省福费，振恤穷孤，则恩泽下畅，黎庶越狱矣。犹不能用。尚书南阳宋义尚书曰：“陛下至孝铮铮，恩爱隆深，礼宠诸王，同之家人，车入殿门，即席不拜，分甘损善，赏赐优渥。康焉幸以知数，享食大国，陛下恩宠于至，礼敬过度。春秋之意，诸父昆弟无所不臣，所以尊尊卑卑，强干若之者也。陛下德业隆盛，当为万世典法，不宜以私恩损上下之序，使君臣之政。又西平王献等六王，皆妻子成家，官属被拒，当早就藩国，为子孙积止，而世弟相望，久盘经义，交涉见你，宠禄龙过，以割情不忍，以义断恩，发遣康焉各归藩国，令献等速就辨识，以色众望。帝未及遣，人臣帝崩于张德前殿，年三十一。遗诏：吾其寝庙，一如先帝法制。范晔论曰：魏文帝称明帝察察，张帝长者，张帝素知人，掩明帝苛切，侍从宽厚，奉承明德太后，尽心孝道，平遥俭富而民赖其庆，又体之以忠恕，闻之以礼乐，谓之长者，不亦宜乎？太子即位，年十岁，尊皇后曰皇太后。三月，用遗诏徙西平王献为陈王，陆安王公为彭城王。癸卯，葬孝章皇帝于静陵。南单于宣死，单于长之弟屯屠合立，为修兰失竹侯低单于。太后临朝，窦宪以侍中内干机密，出宣告命。帝笃为虎贲中郎将，笃弟景圭并为中常侍，兄弟皆在亲要之地。献客崔殷以书借献曰：“传曰：生而富者骄，生而贵者傲。”生富贵而能不骄傲者，谓之有也。今宠禄出笼，百僚官行，岂可不树基夙业，以永终欲乎？昔冯野王以外戚居位，称为贤臣，仅因为位克己复礼，终受多福。外戚所以获基于时，垂迁于后者，盖在满而不溢，未有余而人不足也。汉兴以后，弃于哀平，外加二十，饱足全身四人而已。书曰：“见于有因，可不慎哉。”庚戌， 皇太后诏，以故太尉邓彪为太傅，赐爵关内侯，录尚书事，百官总集以听。窦宪以彪有意让先帝所敬，而人后尾随，故尊崇之。其所失为，则外令彪奏，内白太后，事无不从。彪在位修身而已，不能有所匡正。宪性果急，睚眦之怨莫不报复。永平时，业者韩愈考核宪父勋誉，宪遂令客斩愈子，以首祭勋冢。癸亥，陈王宪、彭城王恭、乐城王党、下邳王衍、梁王畅使救国。夏四月戊寅，以遗诏罢郡国盐铁之禁，纵民主助。五月，京师汉，北匈奴饥乱，降南部者遂数千人。秋七月，南单于上言，以及北鲁纷争，出兵讨伐，破北城南，共为一国，令汉家常无北念。臣等生长汉地，开口养食，岁时赏赐动辄亿万，遂垂拱安枕，残无报效之意。愿法国中及诸郡故胡新降精兵，分道并出，期十二月同会鲁地。臣兵众单少，不足以防内外，愿遣执金吾、耿炳、度辽将军邓弘及西河、云中、五原、朔方、上郡太守并立而北，既因圣帝威神，一举平定。陈国成败要在今年，以斥诸部严兵马，为才哀省察。太后以示耿炳，炳上言，昔武帝单及天下，与臣虏匈奴，未遇天时，事遂无成。今幸遭天授，北虏纷争，以夷伐夷，国家之力，已可听许。秉因自臣受恩，奋当出命效用。太后亦欲从之。尚书宋义尚书曰，夫戎狄简谏礼义，无有上下，强者为雄，弱即屈服。自汉兴以来，征伐硕矣，其所克获，增有补害。光武皇帝攻服金阁之难，深招天地之名，因其来降，饥靡蓄养，边民得生，劳役休息，余资四十余年矣。今鲜卑奉顺，斩获万数，中国坐享大功，而百姓不知其劳。汉兴功烈，余思为盛，所以然者，以鲁相攻，无损汉兵者也。臣察鲜卑侵伐匈奴，正是立其超略，即归功圣朝，时有贪得重赏。今若听南鲁还都北庭，则不得不进至鲜卑，鲜卑外施暴虐之怨，内无功劳之赏，豺狼贪婪必为边患。今北鲁西顿，请求和亲，以因其归附，以为外汉，巍巍之业无以过此。若引兵废父，以顺南鲁，则坐失上略，去安即危矣，诚不可许。会其商王子都乡侯畅来调国忧，太后朔召见之。窦宪据畅分公省之权，遣刺客杀畅于屯卫之中，而归罪于畅帝立侯纲。 乃使侍御史与青州刺史杂考纲等。尚书颍川韩陵以为贼在京师，不宜舍近问远，恐为奸臣所效。太后怒，以窃责陵，陵固执其意。何敞说宋游曰：“敞宗室肺腑，毛土翻尘，来调大忧，上书虚报，亲在五位，至此残酷。奉献之力，莫是逃捕。宗纪不显，主名不立。敞背述古功，指点贼曹，欲亲至发所，以究其变。而二府执事以为三公不遇贼盗，公纵奸特，莫以为咎。常请独奏案之。”由乃许焉。二府闻敞行，皆遣主者随之。于是推举俱得事实。太后怒，必献于内宫，献巨诛，因自求击匈奴以赎死。冬十月乙亥，以献为车骑将军，伐北匈奴，以执金吾耿炳为副，发北军五校、黎阳、雍营、援边十二郡济士及羌胡兵出塞。公卿举故张掖太守邓训代张纡为护羌校尉。弥唐率兵万计来至塞下，未敢攻训，先欲携小月之狐。训拥卫小月之狐，令不得战。一者嫌以羌胡相攻，玄关之力不宜进护。训曰：“张纡失信，众羌大动，凉州利民，命悬司法。袁诸胡所以难得一者，皆恩信不厚耳。今因其追及，以得怀之，庶能有用。”遂令开城及所居辕门，西区群胡妻子纳之，严兵守卫，羌略无所得，又不敢逼诸胡，因即解去。由是黄忠诸胡皆言：“汉家常欲斗我曹，今邓使君待我以恩信，开门纳我妻子，乃是得父母也。”贤欢喜叩头曰：“为使君所命。”训遂抚养教育，大小莫不感悦。于是赏禄诸羌种，使相招诱。弥唐叔父好吴将其种人八百户来降。训因发黄忠、秦胡羌兵四千人出塞，掩击弥唐于斜谷，破之。弥唐乃去大小鱼，居坡岩谷，众悉离散。